好，翻到嚟我哋呢个礼拜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哋嘅主持人啊 ，Larry 啊，系啦 ，Alex 啊， 我系 Alex 啊， 系啦，咁咧就嗱呢个礼拜为大家送上最新最刺激嘅军事消息啦，系咪啊？咁啊，当然啦，就首先讲消息咧，就离唔开天气喎，咁咧就当然啦，大家明白啦，我哋就地球人咧有一样嘢独有嘅，就系咧不停喺度烧，即系喺度烧呢个嘅化石燃料啊。咁你用得 energy 呢咁嘅嘢用得多呢，咁后遗症就係即係依家成日讲 global warming 係咪，咁全球暖化啦，咁当然其中一个问题就係、你会搞到呢嗰啲天气反常之余呢，个海越嚟越热啦，咁据说呢你咁样搞法呢就俾多咗能量俾啲风啦、去形成，咁嗰啲风越打就越劲啦，咁大家都发觉啦，係咪之前我哋香港呢去年就天鴿啦，咁天鴿呢就香港就算係顶得住啦， 今年又天竺啦， 系啦，跟住山竹， 山竹天竺， 山竹山竹 山竹啊， 山竹、okay. 水果嚟嘅 ，OK， 系啦，上次天鴿，今次山竹，咁咧就，所以咧其实就个风越嚟越劲啦，咁当然我哋香港又系冇穿冇烂啦，即系树就冧咗啲，但系始终都冇乜穿烂， 系， 咁啊当然就发个冇天灾就有人祸啫，嗰啲就唔喺我哋节目讲啦，咁咧另外咧就美国嗰边咧原来都好惨噶， 系 嘛，即系美国嗰边咧都有个风打过去噶嘛， 系啊， 咁咧就嗰个风咧都几劲啊，因为 都系系啦，近呢十年都最犀利咁滞噶， 系啊系啊，嗰、那个 Tidal 真系好劲啊呢、這个，咁咧。就即系佢打埋去咧，就令到个空军基地而家嗰边咧就损失走势、啊。 我见到张相咧，有个 F 15反低咗咧，我真系以为炒机。原来嗰部系灯面，嗰部灯面 系嗰部唔系嚟嘅，系 嗰部系一个展品嚟，一个空壳。笑到话，咦？点解嘴都唔系好奇怪？点解嘴都抌完整嘅？即系成部瞓咗模型咁瞓咗喺度啫，冇烂嘅，冇穿冇烂嘅。 好啦，嗱，咁我哋咧又讲翻咧，依家个情况咩事咧？ 系 就系咧嗱，美国咧嗰个空军基地啊。即系喺佛罗里达嗰边，咁大家知咧，嗰边咧就有个风打埋去啊嘛。咁、那个风咧，听讲都五级噶喎。咁即系我哋讲过啦，一至五级佢属于五级嘅。 即系横扫加勒比海啊。 系啊，好犀利。咁呢啲世纪飓风嚟噶啦。咁即系我谂拍得住以前嗰啲 Katrina 嗰啲好劲嗰啲啊。咁咧就扫埋，咁当然佛罗里达就首先灾情严重就梗噶啦，大家都估到啊。咁啊疏散人就梗有啦。但问题系连啲战机都疏散啦，今次。咁其实咧一早知噶啦，成个礼拜又系嗰啲咧，咁于是咧啲飞机咪走嘅。但系咧可能真系太多啊。走唔切啊， 系 咁所以就好鬼大镬啊！今次 可能机师唔够，翻唔切嚟再飞第二架。 其实就唔止嘅，因为咧你冇发觉咧，每个机师咧，即系咧一个成功男人后面就有女人啦， 系 一个成功战机后面系有好多个人嘅， 系啊， 好多人。而呢啲人后面又有佢女人噶嘛， 系 咁所以咧你发觉咧你要搬咧，你搬架机啦，你都安置埋啲人， 系啊， 其实都唔系容易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嗰个风咧扫埋佢之外咧，其实就令到个空军基地啊， 系 嗰、个 Tyndall Air Force Base 咧，其实就最惨咩咧，就啲机棚啊烂晒啊，吹到其实老实啦，你嗰啲机棚咧成日就话可以抵挡到呢个嘅核攻击嘅成都好啦，你台风咁啲咁劲都顶唔住啊， 咪因为你少话建筑物嚟噶嘛， 吓、即系调翻转打直就得，我卷你就搞唔掂。咁所以咧就个机棚咧残晒，如果大家睇我哋图啊， 系啊， 哇！你睇下烂到咧，你以为咧唔知恐怖袭击咁， 系啊， 好恐怖啊！跟住咧入面啲机梗系出事啦，咁但系有人就问，咦？点解啲机唔系走晒嘅咩？咁样咁头先讲咗啦，你真系搬唔晒咁多， 搬唔晒咁多， 系啦。咁咧就 Simon 都有报料啊，即系佢喺美国嗰边啊，咁咧就同我哋讲翻咧，就嗰边咧依家听讲咧就有55架 F-22 受损， 系啦，大家知咧每架几多咧？$3亿到啦， 两三亿啦， 依家都涨咗价啦，应该三亿啦。咁咧，因为绝版啊， 绝版 嘅、可能贵啲， 国宝级战机啊， 系国宝级战机。佢哋话咧，起码搬咗33架走， 系 而家你咁计，咪即系做22架喺度啦。 系啊， 咁咧22架入面咧，听讲咧就有大概10几架咧就损伤， 系。 但系咧，佢哋就话，咦，咁你系咪整到不能回复啊？系咪 total loss 咧？佢话就应该冇事嘅，就未去到 total loss。咁但系咧，会唔会有啲咧系要大执咧？有机会。 系 听讲咧就话有3架系严重受损。 哇！ 嗱，未经证实啊。 O K。 听讲啫，我哋都系啲小道消息嘅啫，即系啲 blog 啊，周围睇啊，我哋。咁咧有3架，嗱，大家计啦，1架就3亿啦。 系。 咁啊，3架就9亿噶咯。咁所以都几恐怖噶，咁所以今次咧系惹来各方指责啊，即系话有冇搞错啊？你搞咁多嘢，你都唔整好佢。 系咁呢样嘢，我就欣赏一个南斯拉夫或者多啲啦。因为南斯拉夫就系个山洞入面佢做咗机库，即系大家如果你上网揾下呢个南斯拉夫嘅前空军总部咧。 系， 佢得个形，得个 T 字喺度嘅啫。个 T 个窿咧 ，T 字就俾佢拉一拉咗出咗个飞机。 其实你见咧台湾嗰个街山基地都系咁啊， 系 啦，即系嗰啲花莲嗰啲位， 系啊， 咁所以咧就有呢啲就当然最好啦，系嘛，咁但系咧就即系冇办法啦。咁另外咧，除咗 F 22受损，咁当然咧其他咧有听讲有十架咧就轻微啲咯，受伤得， 系， 咁咧就都应该都整得翻一波，都系钱啦。 系， 另外咧最惨就系 QF 16啦，咁 QF 16其实咩意思咧？就系嗰啲侦察机啊。即系佢装个侦察吊舱嘅， 系。 我想讲呢个台湾有嘅， 系咩？ 佢哋叫凤眼计划啊。 QF 16唔系靶机 嘅咩？哦，唔系啊，佢本身系咩嚟噶？即系 QF 十六啊，喺如果你喺美国可能靶机啦， 系。 但 QF 十六咧，如果你喺台湾系侦察机嚟嘅。 哦，即系当系。 佢下面佢有个侦察吊舱噶。 哦。咁、 okay、装到侦察吊舱，通常就唔装武器嘅。 哦。 咁变咗咧，就呢个嘢咧，佢其实咧会死啊。 系。 系啊，所以其实而家通常 即系预咗翻唔到屋企嘅。 佢系即时雷达。 系， 佢喺个海峡中线飞过去， 哦、 就用个侧视雷达及大陆嗰边咯， 哦、 就唔系用个机头嘅，就唔使嘅。 O K， 系啦，同埋老实啦，而家你唔系靠影相噶啦，你一视佢外噶嘛，你系靠 scan 咯。 哦，系、okay、啦， 咁所以就睇雷达嘅。 系， 咁啊呢个 KF 十六都 O K， 喺台湾咧仲有用噶。 系， 咁啊都系飞海峡中线咯。 系， 系啦，咁啊嗰边嘅靶机啦吓，叫做啊，咁啊都受损啦。咁但系你都叫做去到靶机就算啦，系咪先？咁但系同埋咧 ，Alex 讲有 KF 十五吹反咗。 哇，嗰、那个真系笑。 你以为咩激浪？ 好似模型，但系佢冧得咁完整嘅，成架瞓低咗嘅就真系， 系嘛？ 咁原来嗰个 dummy 嚟嘅，即系展品嚟嘅， 系好惨。咁今次咧个问题就咩咧？大家就话嗱，其实本身咧，呢、這个 F 22就得187架啦， 系， 咁本身已经唔系多噶啦。跟住咧187架入面咧，会唔会有一两三架呢啲又秘密地做任务，然之后冇咗唔知啦。 系， 跟住咧，其实呢个战损率咧，大概系嗱，我都系听人讲啊， 系 五成多啲嘅啫。即系187架咧，系得大概90架飞得嘅啫。 就哦， 系有差唔多90架唔飞嘅。 O K， 跟住有人问点解？跟住我哋话，如果呢把你架机咧系停产咧，你就要留翻啲零件啊嘛。 系啊， 咁所以你唔可以飞咁多噶嘛。 做零件机啊， 你通常你留嘅都系留一半咯。 系啦、 啊，你都另外一半有得用嘛。 系啊， 如果你咁计咧，九十几架，不过虽然九十几架够灭国啦，系咪？ 系。 咁但系九十几架入面，你就捉襟见肘，即系咩意思咧？嗱，你摆咁啲喺日本， 系 系咪？例如你摆啲冲绳。 系， 你摆啲岩国基地。 系， 你日本我当你摆十架咧。 系啊， 好啦，咁阿拉斯加你摆几多架咧？你摆个中队、哦， 唔止啊，阿拉斯加好多噶。 如果你摆一个中队咧，就即系十八至差唔多卅架啦。 系啊， 好啦，咁如果你喺夏威夷你又摆啦，假设， 系啊， 咁就好麻烦。咁咧就嗱，我唔肯定夏威夷有冇人廿二啊。 波兰有可能 有事关到摆， 德国又想正正， 德国想摆、啊，波兰摆， 系啊。 其实你计计下，美国本土都摆噶。 系啊。 要到咁计， 其实唔好够分嘅呀。 首先你摆海外基地系一定要 work 嘅， 系啊， 一定喐嘅。咁、啊、即系唔喐啲系美国啦， 系啊。 咁美国自己都有翻三四十架啩，顶一顶。你讲紧嘅卢克基地，几个基地有啲啦。所以其实咧系几伤噶呢啲制嘢。 咁你靠啲 A， 即系啲老当益壮嘅 F 十五顶住先啦。 系啦系啦，咁咧就当然啦，就梗系唔止呢单嘢啦，系咪？ 系。 咁啊，另外一单嘢咧，我哋咧之前提过噶啦，系咪话讲 F 三十五咧嗰次炒即系出事啊？ 系。 咁啊，即系个即系坠毁啊嘛。 系。 我同 Alex 已经预言咗噶啦，唉，冇咯，咁一定停飞咯， 停飞几日咗，原来。 系啊，跟住就果然啦，就真系停飞啦，系咪啊？即系呢啲我哋都吓、啊，又唔可以话预言嘅，实有噶啦。 实有啊， 我哋都估到 嘅。呢个系个 protocol 嚟噶嘛？ 一定有嘅 程序、啊。 但我冇谂过佢都几后下先讲咯，即系我谂佢有衡量过嘅。嗱，咁就停咯，咁啊停 B 啦，原本上，但系后来冇个全线啦 ，A、B、C 停晒。 系， 即系咁样，咁停咗唔耐嘅，好似一个礼拜内系咪啊？ 系， 就停唔系太耐，咁啊，所以停通常都要研究下佢咩事。首先你要知咩事先， 系 啦，因为咧，如果你唔讲咧，其实老实啲飞行员咧都心理唔平衡啦，系、嗯、无啦啦出事，同埋你即系人命嘅， 唔知咪吓个到我大佬， 系啊，所以就唔啦咁讲，跟住咧。佢哋依家就话研究咗啦吓，咁当然即系研究咗，其实咦就应该系同个油管有关系嘛，系嘛，咁啊个油管嗰边啦，咁啊即系佢哋话如果换翻嘅话咧就会好少， 可能都零件损耗嚟啫，仲系 系啊，不过咧当然嗱，我哋又讲翻停飞嘅问题先啦，阵间再讲嗰个复飞嘅情况，停飞之后咧，唉就轮到另一单啦。一停飞之后咧就轮到 F22 出事咯，今次 哇 系啊，就真系惨， 真系孖胎啊， 系啊，咁咧就点咧？佢咧就喺呢个嘅李察森联合基地嗰度咧，嗰、那个位咧就一个紧急迫降。咁啊，啲人问：咦，点解紧急迫降？咁点样讲法咧？ 系 佢咧，原来系直头系咧嗱，你记得我哋之前系咪讲过咧 ？F 廿二试过咧，喺嗰个机腹啊，即系嗰个肚啊，嗰、那个武器嗰个位啊，嗰、那个位咧落地啊， 系 一嘢拆损晒部机嘛， 系 咁啊，好伤啊，咁望到都心痛嘅系嘛， 系啊， 好鬼伤噶嘛，今次咧差唔多。今次点咧？今次咧个侧翼落嚟，因为咧嗰个起落架有故障啊，所以咧你见到我哋张相咧，佢咧系侧侧地咁样铲落去嘅， 咁咧就当然就左翼捉地啊，即系左面只翼咁啊插落个地咯。好彩冇着火。咁当然大家都明噶啦，个科技啊呢个真系，即系如果你话啲普通嘅四代机、三代机就冇噶啦，即系翼即断添啊，随时。 硬啦 ，F 廿二最硬净啦，应该系嘛？ 系啊，首先硬净啦，系咪？同埋就我相信佢即系个机身结构啲承受嗰、那个、那个力都 系 好嘅， 系 即系个翼载荷嗰啲嘢全部都好，那个飞行员最冇事喎， 好 冇受伤、啊。所以呢个系好难得啊！咁当然啲火烛车嗰啲梗系即刻出动啦， 即刻出噶啦！ 大家都明啦。咁当然啦，呢、這个就有人影到嘅吓啲相。咁其实嗰张相咧，我哋俾大家睇嗰张相咧，就系、是、人哋影嗰张相嚟。所以啲 quality 咧系差少少噶啦。 咁呢个又要重兵守住条跑道咯。 系啊，要啊。咁当然都唔惊喺自己基地啫嘛。咁啊，应该就冇人搞嘢。咁啊，有冇着火咧？冇着火嘅。 系 OK 嘅。咁但系 着火都好啲。 系啊，咁今次咧事故咧，当然咧啲人就谂，其实点解会出事咧？咁当然就起落架呢啲好难讲嘅。可能隨時就係你檢查時候漏咗，而一粒螺絲鬆咗，棘住就棘住噶啦，個碌出唔到嚟就出唔到嚟噶啦。咁所以咧呢啲就冇得講噶啦。不過咧就 F 廿二比較出名嘅咧就係通常咧喺阿拉斯加嗰邊飛啦，然之後出事咧就係你話個氧氣罩。咁之前我哋講過啦，個氧氣罩就有好多問題，一個就係嗰、那個。如果喺机度抽，因为氧气个供应咧有两个嘛，一个咧就 系、 是、首先咧就是、一个咧 supply 咧就摆喺机底啦， 机底系， 咁咧就系、是、固定嘅一个樽，咁但系唔会用呢只嘅。依家咧个樽咧通常都系做咩？就 系、 是、你如果逃生咧，即系、就是、弹射啊，留翻嚟嗰阵时用嘅，所以就好少用嗰、那个。另外一个就系咩？就 系、 是、除嗰个樽喺度啦，入嘅时候，然之后就即刻就用动力咧去做翻嗰个 screening 啦。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就咩咧？就以前就以为咧抽埋嗰啲毒气啊。过滤唔到，以前就成日跟住呢条路走嘅，发觉唔系，其实都 work 嘅，原来最后就 系 因为嗰个湿气控制唔到，咁啊而家即系去做啦咁样，咁所以应该而家咧氧气出事嘅机会咧就细咗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相对嚟讲 F 即系 F 廿二就好蚀啦，近排啊嘛，即系打风就冇咗三架啦，可能， 哇， 而家咁样扇一扇，呢架咧就未去到严重冇。但系咧就都伤咯，咁所以咧今次咧啲隐形涂料咧又系惨啊嘛， 系啊， 咁样扇一扇啦，同埋机翼咧会牵涉到个嘅结构问题啊，咁所以咧就你整整咧嗰、那个嗰、那个 fuselage 嗰度都贵贵地， 基本上大修噶啦，部嘢都系， 系啊，咁变咗呢部嘢咧，我冇翻一两年咧，大家就唔使再见到呢部嘢噶， 系，唔紧要，第二部封存咗个出厂用住先。 系啦，咁所以就会搞笑啲。好啦，另外咧都要讲翻咧，就头先咪讲 F 三十五停飞嘅，系咪？咁啊嗱 ，F 三十五停飞 ，F 廿二又出事，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咧，美国真系行衰运啊，空军真系搞笑，系咪？好啦，咁依家个问题咧 ，F 三十五咧就终于研究到啦。咁点解咧会坠毁咧？就话个燃油管啊，嗰边个问题啊？咁啊Alex 讲咗五日系嘛，即系唔耐啊，五日啊， 系几日啫？ 跟住咧就好多机啊，佢话咧超过八成嘅机咧。睇翻咧都飞得翻嘅，即系检查过都冇事啦。咁咧就主要个原因系咩咧？就话嗰个引擎系 F135啊，大家记得嗰个十八十九吨嗰个咧，系啦。咁啊，我哋今集仲会讲有新嘢啊。咁啊，再啲其他次数讲啦。咁咧就 F135咧停飞就话有一段啊可疑嘅燃油管嗰个情况咧就可能出事。 就 F135嘅 F35B 专用可以个即系个喷水向向下嗰只版本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咧就再做翻一啲更换咯。 系， 咁有八成咧就已经更换咗咁样咯。咁啊，当然就理论上就用咗佢哋啲库存先啦。讲，咁啊嚟紧咧就要咩咧就要继续采购咯。咁变咗就呢单嘢咧，普惠都系应该要继续跟进嘅。咁咧你话会唔会继续造成啲问题咧？我哋都未知噶，其实。咁但系咧，依家佢哋讲翻啦，就话咧应该系同啲湿气可能会有啲关系咯。啊，咁啊潮咗啊， 系， 咁所以咧就会出事咯。而其他啲防锈漆嗰啲又冇计咯，已经冇事喎。咁讲， 系， 咁咧就叫做暂时搞掂啦。但我个人认为咧，呢个咧真系要彻查嘅，因为其实你 F35第一贵啦， 嗯， 第二系影响嚟紧嘅海外订单啊嘛。 系啊， 你咧每次出事咧，你唔同 F22，你因为你净系咧蚀钱啫， 仲有你卖咗出人哋接咗收咗嗰啲嗰啲都要 check 啊嘛，嗰度麻烦啊嘛。 系啊，咁所以系。是真的要注意的这个位置是吧，同埋你影响盟军的。 最怕是英国嘛。 是吧 F35B 大户来 的。哦是啊，就是大户来的。咁所以就即是你相对来讲英国都要睇咯。好啦，咁当然呢，唉，最后呢单呢就是笑料嚟嘅。 是。 咁真係比利时啲人呢就可能食朱古力食得多。 即係我着也中枪。 哎呀，我着也中枪啊，真係。呢个呢可能佢哋食朱古力食得多係咪， 是啊。 咁就真係唔知点解。哇，呢单嘢真係完全係諗唔到点出事嘅。 是啊。 咁讲返啦，咁呢就都係即係呢你计返呢就真係美国啲战机呢轮真係行衰运。 是。 咁就比利时空军嗰边。 唔好咁讲。 啲米格或者苏克基出咗事，我哋唔知嘅。 唔系嗰啲啊，年年都行衰运，但系美国就啱上个礼拜行衰运。 系啊，我上个礼拜齐晒。 系啦，上个礼拜 即系争 App 十五冇事。 人哋几廿年嗰啲嘢，佢一个礼拜做晒算啦。系啊，咁咧就比利时咧就 App 十六咧就喺日常维护嘅啫嘛。 系， 其实冇嘢噶，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做翻啲抹油啊，整翻啲嘢嘅时候，突然间咧。竟然咧有两个地勤啊， 系 咁啊，唔知点解啦吓，就掂到个机炮真系射嘅， 系 20mm 系咪火神炮 啊？火神炮啦 ，M 六 系啦，加特林，跟住咧就真系射嘅， 系啊。 最好笑系咩咧？嗱，首先第一， 贵弹用 API 弹，啊、即系穿油穿甲又又着火啲， 系啊系啊，即系 高爆高爆穿甲弹，大佬 真系大镬。跟住咧最好笑系咩咧？嗱，首先咧有一个人咧就喺个仓入面做嘢啦， 系 咁你唔知点解你会揿得着嗰啲嘢？首先你全部有 lock 噶嘛， 系啊， 你有 lock 晒，点解你会开得着咧？ 即系 你啲系 protocol 噶， 所以正经讲呢个掣应该喺个支操纵杆度啊，系咪？ 系， 但佢捞紧子弹，无啦点解会着嘅咧？支枪支炮 系啊，同埋你有晒 protocol 嗰啲，即系你点样开点射 啊？系啊， 咁哇，咁嗰人咪好熟，系咪？ 系啊， 即系超搞笑， 即系好难一个人做到嘅，可能唔知几，可能几个人即系几个人。 你维修嘅人，你唔 suppose 佢会知道呢啲嘢啦。咁但系唔知啦，其实或者系嗰个人临落模式啊，又唔会咁啩咁儿戏自己嚟噶嘛。好啦，总之啦，启动咗啦。咁咧，即系开着个火神炮，咁你咪以为咧，好似阿宝揸高达咁啊？咦，乱揿，跟住个机上个火神炮射出嚟啦，咁以为咁鬼劲啦，好似心谂冇事啦，射几炮啫，系嘛？点知唔好彩，佢就咁啱前面就有个 F 十六， 哦， 跟住个 F 十六仲要衰到咩咧？第一，佢俘虏嘅， 系 全部有， 因为就全部准备去训练嘅，好几部机 真系坚去出击噶， 准备起飞噶啦，但系公务就啱啱比较上紧弹嘅 F 十六， 系啊。 打中咗、 啊，真系惨。不过机师应该未上去嘅， 未上去系未， 好彩 冇人员伤害， 真 系 好彩。咁咧就讲咧就直头咧射佢咯。咁咧一射你知咧，啪咗燃料就即爆啦。 系啊， 呢架机咧烧到未？大家 飞机油系一烧一烧即着噶，唔系柴油嚟噶。 系啊，真系，因为佢火水嚟噶。 火系火水嚟， 大家知火水真系几坚噶都。 火水烧得着噶， 系啊， 即系佢唔会好爆，即系唔会爆炸嗰只。 系， 但系佢会真系。着火咯会， 其实有分嘅。其实咧，我有印象咧 ，F 十五、F 十六嗰啲有 F 廿二啲有分嘅。 系、 那个 grade 咧就系咩咧？就系、是、佢一个 boiling point 嘅。系个 boiling point 咧，听讲咧系低啲嘅。 系 即系佢佢就有 沸点 啊，唔系 烧。 佢呢位 ，sorry， 佢呢个系高等等高啲嘅，高啲，冇咁易着噶啦已经。但系老实啦，你咁样射埋嚟就实着嘅。 系。 咁咧，结果咧就一嘢射到佢着咯， 因为粒子弹本身都挞着你啊嘛， 系啊， 即系打火机咁一穿啊就着，着机里边会爆， 啲火花都劲， 火花爆出嚟。 咁、啊、但系其实都冇办法啦，其实即系本身个油其实都冇算冇咁易着都着噶， 系啊， 一嘢烧到变骨架咯。咁大家你睇幅图就知啦， 系、 啊，哇烧到咁点救啊？ 咁啊几千万美金冇， 就报销噶啦呢部， 冇啦冇啦，玩完 玩完啦呢部，咁啊攞去做博物馆咯。 我管都唔收啦， 你谂下咁 啦，咁 都唔知点样整靓整靓， 冇得整噶啦，汤噶啦呢啲要， 好惨啊，系啦，咁咧就 多事啊， 系啦，咁最惨就系咩咧？隔篱仲有个 F 十六， 又烧着埋咯， 烧着，但系今次就少少， 好似救火救一次咯， 系啦，就唔系好伤，好彩，咁但系咧仲有隔篱有两个地勤， 系 听讲咧就爆炸， 即系 嗱，听讲就话听力受损，但我咧嗱。如果你睇中文嘅 source 咧，就话冇事噶吓。 系， 但我睇英文嘅 source 话佢有烧伤。 系咩？ 系啊， 即系可能浅到咯。 我信鬼佬咯。 啊，咁我睇我睇中文就话冇事嘅。 系，但我睇英文话有啊。 哇， 咁啊烧伤嘅话。 系， 但系严唔严重咧冇讲，所以我真系唔知 道。你错啦，你应该揾比利时文啊嘛。 我唔识， 即系法文，唔系比利时文，系法文。 法文， 你应该揾法文。 我又冇睇到咁细，我都系睇，我唔记得睇美国嗰啲。 系， 咁所以咧就今次咧都几麻烦啦。另外咧，花边讲下啦，大家知唔知咧？其实比利时咧原本有百几架 F 十六嘅。 系啊，佢嗱比利时同丹麦都系个 F 十六大户嚟噶。 系啦，点知咧玩下玩下咧，依家咧个妥善率低嘅， 系 又系大概50度啦，咁所以剩翻60架啦。 系 啦，咁而家听讲佢哋咧谂住买新机喎。 系啊， 佢买新机，大家又谂啦。 但买新机都买新机，好似都唔后 U 飞头。 嗱，有嗱，首先有几个玩法。第一个买 F 十六 V， 系 upgrade， 进化 upgrade 到 F 十六 V， 加买新机。 但我觉得比利时唔会买 F 十六 V 嘅， 点 解？即系比利时，因为首先自己喺欧洲大佬，即系自从佢晋身咗呢个欧盟嘅总部系嘛？ 佢有冇朱古力换大换 唔好大把钱啊！人哋使乜用朱古力呢啲咁嘅下难嘢？大把钱啊，用欧罗买。咁咧，听讲咧就买 F 三十五。 系，估都买 首选，首选 系啊。 咁第二个咧系选择系咩？嗱，佢就唔买台风嘅，系啦。有人话会唔会阵风？ 仲有 諗 贊 松德， 比利時人都識講法文喎。 因為係咯，佢哋用途噶嘛， 係啊， 同埋佢哋同法國都 friend 噶嘛。 點解我成日都話用陣風要識講法文？因為佢度系統原生 語音系統， 語音系統係講法文嘅。 係，即係你 lock 個導彈，你都要講語音系統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啊，即係嗰個比利時咧有呢啲位啦。英斯應該都問問題啊。 英斯我 英斯問啊，英斯就慘咯，菲律賓買咯，唯有嗰啲情況啦。好，呢一節嚟呢度。